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帝承恩救了嘉宁帝，可已经过去三日，嘉宁帝既未封赏，也未踏足元华殿半步。能平息朝臣和太后阻挠立帝承恩为太子妃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可以说是千载难逢。韩烨三日未上朝，守在这里寸步不离，便是表明了自己非帝家女不娶，亦是在等嘉宁帝的决断。君臣博弈，以帝承恩的大功为筹码，便是太子的打算。韩烨淡淡开口： 父皇，他当得如此。若是还仇怨皇家，承恩不会替父皇挡下这一切。 太子，你有没有想过，晚宴上朕身边的人那么多，怎么会偏偏这么巧，就是帝承恩挡箭救了朕？ 想过，所以我给了父皇三日时间。若是父皇真的查出这件事与承恩有关，今日来元华殿的会是禁卫军，而不是父皇。 嘉宁帝是一个帝王，自然希望继承者聪慧睿智，可太过睿智冷静了却又是个威胁。他眯着眼等太子继续说下去。 皇城戒备森严，刺客要混入难如登天，宫中必有内奸。父皇这三日可查出了端倪？ 嘉宁帝刚欲开口，韩烨已道： 父皇可是查到京城世家勋贵的身上，便断了线索。 嘉宁帝眉眼微冷，脸色沉了下来。皇帝遇刺，储君自然要避嫌，不能插手查探。太子是如何知道的？韩烨知晓嘉宁帝所想。 三日前五柳街大火，源于几家酒肆，这几处几乎同时着火，儿臣觉得有些奇怪，便派人查探，不想果真是有人放火。只是无论怎么查，线索都断在了京城的世家勋贵里头。 太子这话的意思是，哪一家的勋贵都被栽赃了，反倒查不出来，就和这几日嘉宁帝查刺客一样，京城世家好像个个都有嫌疑，但是勋贵乃是大晋王朝根基命脉，不是说动便能动的，更不可能连根拔起。如今这事儿处处透着蹊跷，确实难办。 父皇，能做下这两件事的人在京城必定根基颇深，承恩回京不过一月，如何能做到如此地步？当年之事已经过了十年，帝家土崩瓦解，南疆军队被洛将军严控于手，他对您忠心耿耿，帝家已经没落了，对皇家再没有半分威胁，只剩一个子渊。父皇，他三日前替您挡箭，是为了救您也好，为了以功谢恩也罢，对帝家人来说都已经做到极致了。 帝家怎么能算无威胁？你别忘了，这世间还有一个帝圣天。 帝家主若想复仇，天下何处能拦他？他既然十年未出现，想必对当年之事已经放下。皇家再失德，这天下也是帝家主和太祖共同创下的。父皇，请您看在太祖和帝家主的份上，为儿臣赐婚。 嘉宁帝看着这个亲手教养长大的嫡子，半晌无言。这个儿子心气倔强，自十年前帝家之事后入朝参政，西北练兵，多少难事从来不皱半点眉头，更别说下跪求情。韩家人到底是中了什么蛊呢？当年的太祖，如今的太子，竟都栽在里头。 等他能活蹦乱跳了再说，皇家古往今来就没娶过病殃殃的太子妃。哼！ 嘉宁帝本是带着质问而来，不想被太子的哀兵之策堵了个严严实实，挥着衣袖三两步出了大殿。他的脚步声见不可闻，韩烨起身行到内殿床前。 皇宫里续命的好药全送进了元华殿。帝承恩虽未醒，面容却有了血色。韩烨走上前，用布巾替他擦拭脸庞。 承恩，父皇已经答应我们的婚事了，你若还不行，我的新娘子可要换人做了。 本来是一句笑言，却不经意间瞥见那双眼在棉被下的手轻轻一动。寒夜怔住，凝视着床上昏迷不醒的女子，目光深沉复杂至极。半晌，他召进内侍，吩咐了一句好生照顾帝小姐，待她醒后回禀东宫的话，就走出了元华殿。太子三日未出殿，傍晚的日光有些晃眼，他垂下眼，掩进嘴角的苦涩。 若是等了十年的人，心性早已不是往昔。这十年的等待，究竟还值不值得？ 距离行刺已过半月，大晋帝都的公侯世家、朝臣勋贵，没有一府能睡个安稳觉。不知是否应了众人之前的猜想，帝家小姐醒来的第二日，嘉宁帝开始大刀阔斧整改京城防务。禁卫军统领吴飞和九门提督李元被同时贬黜边塞。京城里的王侯世家深感此次帝王之怒非比寻常，纷纷夹起尾巴做人。兵部老尚书的姻亲乃威定侯，偏偏威定侯长子是刚刚被罢黜的九门提督。老尚书深感朝堂诡谲，他一个半只脚踩进棺材的老头实在是玩不起，遂颤颤巍巍的上书告老还乡，欲享含饴弄孙之乐。此举正合嘉宁帝之意，龙颜欣慰地为老尚书办了还乡宴，大笔一挥，将左侍郎赵岩提拔为尚书。东安侯府家的小姐刚和五皇子指了婚，和皇家之亲更上一层。 再加上东安侯府清明远扬，嘉宁帝遂将东安侯府的长子召回京城，任命为九门提督。 在新任提督上任前，下令任安乐暂设九门之权。这一举动大出众人意料，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任安乐暂设九门之职的第一日，便开始例行检查西郊大营的兵库。这一查，让刚刚才沉寂下来的朝堂掀起轩然大波。西郊大营的兵库内，除了每日操练的将士所持兵甲光鲜亮丽、完好无损外，封在兵库内的刀枪剑戟皆生了锈迹，一摸还有半指尘灰。操着这样的武器上战场，恐怕敌人还没斩到，将士轻轻一握便断了。每年拨下打造兵器的国库银子不知凡几， 这些生锈的兵甲一看便已有数年未曾替换。 作为大晋帝都最坚固的防御力量，天子的护卫军，西郊大营内兵器的荒废让满堂震惊，天子大怒。嘉宁帝将贬黜西北的元九门提督李元召回，亲自问审。朝廷国帑被贪墨的事再也掩不住，牵连出了一众不大不小的官员。短短半月，朝廷格局因此事骤变，威定侯府举家被贬，原先权倾朝野的左相一派亦被牵连，势力大损。为免帝王之怒横尸遍野，左相权衡轻重，十年来头一次在朝堂上对着百官和嘉宁帝请罪。 臣御下不言，请陛下责罚。 嘉宁帝虽大怒，却看在齐妃和左相劳苦功高的份上，只让他回府休养。朝堂波荡成这个模样，空出来的位置成了世家勋贵争抢的香嬷嬷，又像这个成了精的老怪物递了个染风寒的折子躲病在家，任着一众朝官折腾。半月后，待这场朝堂厮杀尘埃落定时，众人一观现今朝堂，皆生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奇和感叹来。只因谁也没想到，最后大获全胜的竟是那位号称专干时辰事的上将军任安乐。世家勋贵权势滔天，多遭嘉宁帝忌讳，这次提拔上来的多是年轻的亲贵和寒门子弟， 这些力量皆为中立，是嘉宁帝和太子乐于见到的结果。至于查出军需贪墨的任安乐，入朝一年连立大功，实在晋升太快，嘉宁帝以无官职可封赏，便许其可入内阁议事。武将兼女子之身议论军机国事，十年来在大晋朝堂上也是头一遭。一时任安乐得尽帝心，风头无两。虽有朝臣问其为何一上任便能揭开如此惊天大案，任安乐立于金銮殿，朗朗回道： 将军欲设兵，必先练其气。臣是个实诚人，新官上任自然要开库验气，此乃常理。 一句实诚人，一句常理，堵了满朝愤慨之言。眼见着太子妃位如无意外已落在帝家孤女身上，以任安乐如今的地位，断无再入东宫为妃的可能。一些尚有年轻子弟未婚配的世家便把议亲的主意打到了身为朝廷新贵的上将军身上。任安乐也干脆对着上门打听动向的媒人都丢了一句推响亮推无赖的话： 啥时候太子正妃过了门，我也就死心了，到时候自然会敲锣打鼓的为自己挑个好儿郎，不用你们急，急也急不来啊。 这话一出，半个京城的目光都放到了东宫太子和正在养伤的帝家小姐身上，盼着两人成婚的呼声一声高过一声。反正殿下您已经一棵树吊死在了帝家女身上，现在这个还没定下来的香嬷嬷，您就别和咱们臣子争了。您是君，得大度，得爱民，得体恤啊。流言传入东宫的时候，韩烨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帝承恩赏花。见帝承恩沉默不语，他只是笑着道了一句： 沈将军喜欢闹，不必放在心上。 如此便接过了此事，并未如往常一般劝慰帝承恩，话语间神色淡了不少。帝承恩自醒后，嘉宁帝便下旨让其搬入东宫养伤。他心知太子妃一位十有八九已被自己攥稳了，倒也是极高兴。短短半月前来奉承的世家小姐不胜枚举，几日光景便享尽了未来太子妃的荣光。只是再盛的风头，在屡立奇功得嘉宁帝看中入主内阁的任安乐面前都有些不够看，再加上最近任安乐那着实有些失体统的流言传得甚广，帝承恩遂对任安乐怨愤更重。是以半个月后帝承恩伤势大好之时，未来的东宫太子妃即将在东宫举办宴会的消息人尽皆知。时间是十五月圆，座上宾是皇朝公主和各府小姐，陪客是勋贵子弟携寒门世子，满城贵女除了任安乐尽皆出席。自然任安乐这个实诚人一直自觉地认为自己乃血统纯正的晋南山大王，和贵女半点不搭边，但帝家女和上将军针尖对麦芒，王不见王的传言还是在京都上层传递开来，而且八卦之风愈演愈烈，就差编几台戏本在戏园子里斗唱了。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